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就让空虚把我摧毁。 拖延症现在变成了很多人的老毛病，每个月总有那么三十几天，每天总有那么二十几个小时不想工作，对不对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两分钟法则。为了克服拖延症，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开始你的工作超过两分钟。一定要注意，你不用完成任务，甚至不需要处理主要的任务。根据牛顿第一定律，你会发现一旦你开始这个小小的两分钟的任务，你就更容易一直做下去了，试试看喽。 城市千年的身体，仿佛这枯叶里苏醒，是夜莺凄凉的叹息，解开咒语。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？追随着笑声和马蹄，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，是无视的宿命。回到的瞬间，心却在哭泣。 生命，生